算数，用方法要转好。对着镜话我没有什么懊恼，但需要去剃须，极细碎，长夜必须剃去，回忆也要抹去。28岁，常活多次3岁，胡须多次剃除。 谁可一次剃除？